了甜蜜的梦容易醒。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。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，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。 行走走的爱太伤人，谁是你注定中的人？有缘无分的认真，到最后还是空留一痕。最爱你的人，总是在靠你最近的地方等，偏偏你不是个讨心人，而我却爱你那么深。伤人，谁是你注定中的人？有缘无分的认真，到最后还是空留一痕。最爱你的人，总是在靠你最近的地方等，偏偏你不是个讨心人，而我却爱你那么深。